第十届伊热夫斯克国际杂技节从3月3号到8号在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伊热夫斯克市举行。本届杂技节由来自朝鲜、俄罗斯、中国、蒙古、乌克兰、德国、意大利和西班牙等14个国家的著名杂技演员参加。杂技节筹委会向朝鲜的体力杂技多角旋转飞行颁发了特别奖。杂技节朝鲜演员14号回国。